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豪价狂扔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市集单元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应景，因为每到旅行过程当中，姑娘们一般关注的呢就是有什么可以逛的。当然了，美景和美食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在旅程过程当中呢收获一些特别的好物，或烧了一些东西，尤其是就地就能吃掉的，那真是让当天的旅行是加分不少啊。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旅途过程当中可以逛的好地方，比如说菜市场。今天邀请两位特别的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算是说了好多次要来，今天终于约上了，来自穷游网的穷游旅行家呀 Apple，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Apple。 另外这一位 Aki 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同样来自穷游旅行网，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i。 我之前一直想这个到底是 Aki Aki 还是怎么念，所以刚才确认了一下 是 日文的发音是吧？ 对对对对， 好洋气。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另外两位姑娘，三个姑娘一起和大家聊聊旅程过程当中可以收获的好地方，可以值得逛的好地方。那欢迎收听前的听友朋友，如果除了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同样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如果想参与进来，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这时候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视频以及直播状况。另外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所以呢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第一时段的常规板块，潮流风向标。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小情，我相信跟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关注一下哈。咱们这个脚步是由近到远，所以第一时段咱们先聊点家门口的事儿，从第二个时段开始咱们满世界逛。首先了解一下好消息，就是本周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就是港珠澳大桥开通了，飞车上桥前呢，请您先看看攻略。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给您盘点一下上港珠澳大桥上的飞车攻略是什么。举世瞩目的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本周正式运营通车了，很多人呢可能都迫不及待的想体验一下海底行车的惬意，一睹世纪工程的风采。但是问题也来了，哪些车辆可以上港珠澳大桥？那个车辆的通行费用又是多少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跨境的私家车如何过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从广东任何一个口岸可以出入境的粤港直通车是无需另办其他手续的，就可以直接通过港珠澳大桥了。那过桥费呢是私家车每车次150块。在香港和澳门车辆的行车规则是右舵车靠左行，而在内地呢，我们车辆是左舵车靠右行。那么在港珠澳大桥上，车辆应该是靠左行还是靠右行呢？根据工程设计，港珠澳大桥的主体工程设计通行速度是每小时100公里。由于港澳和内地的空行规则不同，港珠澳大桥上采用内地的右侧通行规则，车辆到达香港或者澳门口岸后，完成这个左右侧交通的转换，车辆过关之后按交通标志一走就行了。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还在想，的那个转换应该是一个像交叉一样的，就跟梅森瓷器的标志差不多。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去最近想体验一下这个开着车去香港的计划。反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通车之后真的想开一圈儿。 的，因为其实我在香港念研究生， 哦， 所以但是现在也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了，对，所以看到这个消息就觉得很兴奋，想体验一下， 想回半个老家去看看。 对， 哎，我想知道，就是你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港珠澳大桥要建的这个计划已经很早大家就知道了， 嗯， 而且香港很多居民是很期待，他们都想在这边住，然后每天可以跨海跨着大桥去上班。 其实我应该那时候很多人就在靠近深圳口岸的地方，就好多都已经是在两边通勤了， 嗯， 包括上学啊、上课啊、买东西啊什么的，就只在上水啊那个几个靠近深圳口岸的地方， 嗯， 对，我相信现在会便捷更多。 总体来说，就是如果住在内地，然后上班在那边， 嗯， 对于经济压力会小很多，是不是？ 是。 我记得那时候在香港、澳门旅游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那个香港的和澳门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就会拿着买菜车过关来买菜，是不是？ 是是是。 所以其实这个港珠澳大桥不光是方便了当地的居民，就是两岸的这个居民，同时呢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可以开着车去看一看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坐船也是挺方便的，我每次其实都是采取坐船的方式，嗯，比如说从澳门就不用说了，就是从珠海去澳门只要走路过这个空杯口岸就行了。如果你从珠海想去香港的话，只要在九州港搭轮渡搭1个多小时吧， 嗯，差不多 了。 嗯， 那如果你从深圳的话，也同样从深圳自己溜达过马路，坐地铁就可以直达什么尖沙咀啊，或者是油麻地啊一带比较繁华地带逛街。当然，如果您从这个深圳如果想去澳门的话，同样你可以搭船，比如说有那个叫喷射飞航，就很快， 嗯， 也1个多小时。 我相信我忘了，但是我当时应该唯一次搭船就从香港到澳门， 嗯， 就是去坐了一下。对， 你觉得怎么样？ 嗯，说实话，记忆虽然有些模糊， 哦， 但是觉得因为 模糊了， 我就暴露年纪了，不是吗？因为毕业太久了，对，就特别方便吧，就觉得三角地带，嗯，各个地方， 偶像包袱太重，真是的。好，所以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呢，我们的平台已经开放了，欢迎大家马上哦。哎，这是谁把手机开开？还想现场来听我们的节目？哎呦，好，是我们的 Pad 自己出来的。好，这现场的朋友们太多，大家奋不顾身的冲出来。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时呢，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都可以欢迎搜索活力982。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提到了港珠澳大桥开通的消息，所以对于住在那一边的这个居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在这儿有一些温馨的提醒，就是普通车是不能上珠海的连接线这一段的。 提示大家啊，因为很多游客可能现在想摩拳擦掌的去体验，所以在这温馨提示，为维护港珠澳大桥这个珠澳口岸人工岛以及珠海连接线良好的交通秩序，珠海市交通支队呢昨天晚上对外通报，经研究决定呢，从今年的10月24号零时起禁止内地普通号牌机动车进入，具备通行港珠澳大桥资质的机动车、公共汽车和已经备案的工作车辆除外。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呢，上港珠澳大桥往来三地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目前有什么选择呢？票价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下面了解一下。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是在天桥上穿梭行驶的巴士，分为这个港珠线和港澳线两条线，24小时运行。初期呢，会投放大概140辆穿梭巴士。这个珠港穿梭巴士忙时是每班5分钟一趟或者到10分钟一趟，闲时是每班10到15分钟一趟。乘坐穿梭巴士从珠海公路口岸途经港珠澳大桥，大约40分钟就可以直达香港的口岸。这个港珠澳大桥口岸的穿梭巴士票价最近也公布了，是白天58，这个票价我们刚才说了就很快，40分钟到达，而且路程其实不近的。那个大桥你会发现，为什么说这个大桥是跨越历史般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就是因为它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长度又非常长，横跨整个的海面，你会发现在一个大桥上一直行驶。所以这个票价我们前两天几个同事探讨了一下，其实还是比自己开车要值。到时候大家有机会体验一下。好，说完了港珠澳大桥的消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冬天来了，基本上有很多的旅游景点的淡季算是来了。淡季这个消息代表着什么呢？那就是又有淡季的票价了。所以下面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些景区优惠的消息。首先了解一下冬春季敦煌旅游优惠多。从下个月11月1号开始，甘肃省敦煌市将会推出免票、奖励、补贴等旅游优惠政策，游客冬季和春季到敦煌旅游可以享受多重的优惠。据介绍呢，今年的11月1号到明年4月30号，甘肃省外游客的一些游客如果来到敦煌旅游，可以享受半价游览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还有鸣沙山月牙鸣沙山月牙泉，还有敦煌雅丹国际的国家地质公园等景点。其中呢，冬季和春季期间呢，莫高窟门价是降价50%以外，还会增开4个这个夏秋季不开放的洞窟，所以并不是说春天或冬天去，你去看的东西会少，有可能还会比，票价贵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游客呢，可以参观洞窟是由平常夏天看到的8个，现在增加为12个，内容加量50%，游客可以轻松购票，参加更加从容惬意。另外刚刚提到这个免票是怎么回事呢？就如果针对一些研学、采风、会展的一些群体，在到达相关条件之后，可以享受免门票参观国家的鸣沙山月牙泉，还有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还有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等优惠政策。另外呢，莫高窟参观预约网最近是因为系统升级，从10月到明年的3月会暂停使用在线预约购票的功能，所以在这个期间，游客可以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前往莫高窟的售票处预购3天内的莫高窟参观门票。最好的办法就是您到的如果是一个下午或傍晚了，您最好去一趟先把门票买了，然后3天之内是都可以去的，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因为之前呢，在这个预约售票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现在在线预约一切的门票，但这次由于系统升级，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好，我们说了一些国内的优惠的消息，下面我们把这个视线放到我们周边的国家泰国。泰国最近的消息是斯米兰群岛禁止游客留宿，玛雅湾关闭恢复生态。因为为了恢复海岛的生态环境，泰国南部的安达曼海域斯米兰达群岛在闭岛5个月之后呢，于近日重新向游客开放了。但是按照新的规定，游客此后呢不得在岛上留宿。泰国另一个著名的景点玛雅湾也会因环保的需求而无限期关闭。泰国政府的网站日前就发布公告说呢，斯米兰群岛此前呢允许游客留宿，但是鉴于旅游活动产生的污水对当地的珊瑚、水生动植物和整个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泰国国家野生动物与植物保护公园管理局就规定，今后斯米兰群岛只接待当天往返的游客。 据官方统计，斯米兰群岛日前的日接待能力不超过3850人次，游客的深潜点是21个，每天仅能接受525人次。近年来呢，泰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其海岛生态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此呢，泰国政府每年都会关闭各大海岛5到6个月，以便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休养生息。那近日呢，泰国官方就宣布将会无限期关闭南部甲米府著名的景点玛雅湾，直至生态环境恢复为止。你看，两位都是经常出去旅游的，提到海岛，我觉得这个泰国由于是比较早的海岛开发旅游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其实这个国家这个举措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可持续发展嘛，为了它就是比较长的能够靠旅游业一直就是为国家赚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举措。其实包括我们国内有很多景点可能也是因为人满为患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和影响，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它比较关个几个月，然后让它缓一缓 啊，反正 修缮一下。 我觉得从那个整体上来说，就是所有的不管是景点啊还是自然景区啊地方，它的那个接待能力都是有限的嘛。然后那个像我们公司也经常在说要负责任的旅行，其实就是到每个地方去玩的时候，可能对那个地方不管是生态啊人文啊都需要有一种这个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所以不管像苗山说国内，那咱们就得看各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政策啊，然后支持力度啊什么，我相信总体上他们肯定是会希望更加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嗯， 对。然后国外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我觉得像泰国这次的举措也是挺好的。 嗯， 就这样能保证说更多的人在以后的时间内有机会能看到这样美丽的风景或者是一些历史的古迹啊什么的。 我是觉得像泰国吧，尤其它刚靠海嘛，它海里面有很多水生物，刚才提到了， 对， 很多人就是说实话是不是特别保护，然后有的时候在海边随意丢弃一些垃圾，对海滩也是很大的影响。 对，所以要大家一起倡导嘛，出去旅行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这种意识，要保护当地的这种环境。 能不能我们出行的时候真的只是作为一个经过的人或者是旁观者，不要留下你什么痕迹在那儿， 不带走一片云彩是吧？ 对吧？我们觉得应该就是对待每一个旅游目的地都应该像对待南极一样，就是那个严格的要求。 对，就我觉得应该把所有地方都当成自己家一样，自己家应该不会那么破坏。 哎，你们俩有时候出去觉得就是当地保护的比较好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人家特别严格，除了南极以外啊。 我觉得所有那个就是旅行行为上说都会比较注重这种环保啊什么的。像我这次十一的时候我刚去了西班牙，然后我去了西班牙一个小的海岛叫 Menorca、然后在这个小岛上呢，其实它就像西班牙人的三亚，就大家都会去那儿度假，然后度假的时候就会在海滩上待着呀，或者去那个森林里边去走一走啊什么的。然后当我们在海滩上待着的时候，我发现所有人那个当地人哈，他们在海滩上躺着的时候都会自己带一些吃的呀玩的呀，然后各种就是家人就像是去一个 beach picnic 一样。然后完了之后等到他们要走的时候都会特别主动自觉的去收拾这些东西，包括把自己吃过的什么面包呀三明治啊都打包带走，然后自己刻意带一个垃圾袋。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也是跟一个西班牙朋友一块儿，然后他就走的时候就特别有意识的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些都得收拾干净，不然下一次来的人他们就会享受到的是不干净的这个海滩。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这个意识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说大家都得有这个意识，然后完了之后再有这个各个这个景区啊什么的一些这个制度上的配合会更好。 阿基呢， 我觉得讲到这一块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日本吧。 对， 就是一些他们不管是传统文化习惯上或者日常生活习惯上一些很严格的一些规矩，可能对于第一次去的来说确实会有一点陌生和不了解，但是他也会很希望传递给你，就不管说你可能去到一些公共的场所，他是需要真的，即便他是一个对外开放，他是需要脱鞋进入的。对，但是现在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他也会去，比如说他们会用更多的语言告诉你，就是在门口做标识，哎，这边我们是需要这么做的。那其实包括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垃圾分类的，我之前去那个日本的音乐节 Fuji Rock 对啊，就是即便在那么一个十万人，可能每天的人群的收纳量在十万人以上的地方，他们对于现场所有环境的保持和维护都做得非常的好。 嗯， 对，尤其是最后一天这个狂欢的盛会结束的时候，所有人就收拾好各自的行囊家当，包括垃圾，包括所有东西，然后默默退场的时候，那第一次去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震撼，就觉得说，因为它夏天是办音乐节，冬天是个滑雪场，对，它就是在一个山林里，所以它的环境，如果这么多人去，它即便有再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没有办法，我相信是没有办法完全去照顾到的，只有靠每个人的自觉，我想要去给这个地方一个更好的体验，想要给再来的人一些更好的体验，只有每一个人这么做了，他才会把这个更好的感觉一直延续下去。 我觉得日本在这一点上真的是特别棒，尤其是上次世界杯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新闻嘛，是男生啊，还是男生足球队国家队在离开了休息室之后，这个打扫人员就搞不清楚这个屋子到底打扫过没有， 过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意识特别重要。 是，哎，说起这个，我想起我在德国的时候，我有一阵儿在德国学习和生活嘛，然后在德国的时候，那边的垃圾分类也做得特别好，所以我就会有意识的就在那个时候在宿舍里边就会啊，纸要分到一类，然后那个玻璃瓶要分到一类，然后厨房垃圾要分到一类，以至于我回国刚一阵儿的时候就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垃圾往哪儿放。 嗯 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其实北京也好很多了，北京好多小区里，像我们家小区 有些小区开始做一些 分类的那个。 你说在德国这经历我也是有同感， 你是不是也是哈？ 我去只在那儿待了4个月，但是我回来之后就养成了一个毛病，就把那空瓶我都不扔想在超市里做 回收， 是回收有优惠券 一看大家都是穷学生过来的 就觉得特别好，你知道，包括我前两天出差的时候到德国，我发现现在进入到一个模式，就我一进德国境内，我就开始那个瓶儿就不扔了，然后到黑吧的时候直接找机器投进去， 还挺好， 然后直接就再买几瓶水走。 是是是， 可是我觉得特别好呀，就感觉你就像你刚才提到那个点，你只要进入到那个地界，你就突然像有了那个意识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是旅行中一些潜移默化的好的东西在影响你。 对， 生活。 我妈有一次我带她去那个台湾玩，然后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平时生活的时候说话特别大声的，然后就是特别开朗那种类型。结果带她到了那个台湾那个台北那个博物馆里边，然后我跟她说，我说那个。你到博物馆里边一定不能大声说话，然后他在进去之前被我教育了一通之后，进里边就很安静的在看展，忽然旁边有一个另外的那个不知道是团还是什么的，有一个阿姨在那说话特别大声，她就过去主动教育人家说博物馆里边你不要说话，安静点，然后我就给我妈竖起大拇指，特别赞， 特别自豪，有没有 已经哎，就是已经不但自己被影响，还想影响更多的人。 对，就是自己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然后我每次出去都教我妈一点，我就觉得她特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旅行收获的 啊。 所以为什么以前老人就说的，要么你读万卷书，要么行万里路。 是是是， 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有收获。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呢，收获不光是旅行当中的有感而发，更多的是可以逛、可以烧、可以买得到或可以吃得到的好东西。今天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旅行家，都是同样来自穷游网的。首先这位是坐在左边的 Apple， 另外右边的是阿 K， 再次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好，那我们现在呢正在播出的是潮流梦工厂每个周日为您准时送出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咱们下面进一段广告，首先听一首歌吧，来自李健的为你而来，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你而来的。广告之后我们的行程再继续。

问问当地人周边有什么这个好玩的地方啊，然后有一些什么好逛的好吃的，嗯，然后我其实想分享一下前。看过那个电影《诺丁山》，就特别喜欢那个 茱莉亚·罗伯茨和休·格兰特演的是吧？ 啊， 暴露年纪。 就每一次看那个电影，每一次当地人经常愿意去赶早市的地方， 嗯， 一般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比较热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早上没事的时候啊，睡饱了，然后起来。茄子 哦， 串成一串的就特别漂亮，然后我就会喜欢买一些那个小茄子，然后就做一些英式早餐。 嗯， 然后完了之后，这条街上应该是有那个诺丁山电影里边那个那个蓝色的那个大门，然后完了之后，除了去逛菜市场买点东西，你也可以去那。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应该是，这应该也是诺丁山一带的 啊。这个不是这，但这个我也可以说， 这个菜市场现在是伦敦知名的全年开放集市之一， 对， 所以它这些摊位是全年的常设摊儿。 它其实会换，它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主。设的摊位周围就都是吃的， 对， 然后你就可以现场买，买了以后就每个人手上都可以就手拿似的，他不会弄得特别大份，就是小小的一 是吧？而且我们也是拿那个纸那会儿包一个带尖的，放在里面，然后把口一封掖进去，等于是一个应该倒三角形嘛， 对， 结果他们那栗子比我们大。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拿纸包的这种记忆，是吧？ 又暴露年龄了，还张品贵 哦，从电视上看到的，我并没有赶上那个时代。 关门，然后他们要享受家庭日。 Flea Market 也不开吗？我记得德国有的时候周日的 Flea Market 会开 啊，周六日 Flea Market 可能会开，对， 反正官方的 啊，对。 没有机会买， 真的没有， 太惨了， 连超市就连进去买瓶水的机会都没有。 嗯， 我最近几次出差基本都是早上起来8:30左右开始出发，晚上10点才能吃 完。也确实出来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人。那我这次去其实正好相反，因为我们那天去就是一个周日， 嗯， 而且周日的就是他的那个。它其实也不算一个市集，因为那一片整个就是一个创意街区，所以有非常多的不管是设计师的小店也好，其实也是也有一些大师 啊，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他在自己在车上放的音乐，然后自己在嗨，然后你跟他说，哎，你要喝什么呀，好，我要来杯 black white， 好，然后给你做，然后等很久，你会 想想到 很。 我刚要说不便宜， 不贵，现在 你算算那个星巴克卖多少钱？ 对啊，对啊， 不能跟星爸爸比吗？ 啊， 那不然跟 那个深处的 P PK 大赛，就是类似这个意思。然后他们还选出了最美的牛和最美的羊， 画面感。 我觉得是农交会， 帮助大家 农副产品交易博览会， 就特别好玩。然后当地人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聚了一个市集，然后周围也都是各种什么甜， 那个味道是很浓郁的，而且味道比较强。它和那个姜饼的味道混在一起，然后做的那个桃心饼， 对， 那东西在我看来只能挂在门上。 我从你的表情已经读到了。 还是不错的， 对，是的， 而且纽伦堡香肠我觉得是最容易，因为在像庙会一样的地方的市集上面稍微再煎烤一些，纽伦堡香肠比较小只，它比较适合。那个 朋友他说他特别喜欢吃血肠和肝肠，而这两个肠是众多肠里边我最难接受的两个品种， 所以你把它放在 特别的棒。然后回国了以后，我反倒是对那些肠就没什么特别 的 兴趣爱好了。 其实我平时不是特别爱吃香肠，这个我喜欢吃广味香肠 啊，自己会做，就特意自己做那个酱，然后蘸各种吃， 多好吃。我每一次去啊，说实话，我和两个邻居， 你干嘛咽口水？ 由于它又是靠着河边儿，易北河它直接是入海的，所以它有很多丰富的海产，每周日还有特别的海鲜市场。 哎，那鱼市场你给我们讲讲，我没去过， 没去过， 但听说。 后来从我第二次去之后，他就说，因为西方的这些服务员，他们一个人可能要管4到6张桌子，是吧？挺忙的，所以他就跟我说，我非常忙。你再说鱼市场啊，汉堡的鱼市场是每周日大概早上起4:30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9点，但原则上8:30之后可能摊。 冬天了，圣诞市集又要起了，其实也挺好玩的。 我可能没有假了。 没关系，我觉得可以让阿 K 跟你聊一聊这个。 哦，好。 紫色流动的神秘，一声不吭，爱着谁呢？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 一起听见经典。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聊一聊德国， 跑过去了， 对，跑了跑。现在拉回来，下一站咱们去哪儿了？ 刚才你不是说到那个你特别喜欢那个西班牙餐厅吗？ 啊、 我们现在下一站就去一个地儿。 哦，就是你之前图片里并没有这些地儿是吗？ 啊，是的。 好，我连接一下，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好，这个我刚给苗山发，从这个火腿走过，再往里去呢，就会就哎，这个他们还有些小的那个、哦， 这个太棒了， 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就随时，这是我看多少钱，2欧是吗？2.5块 啊，这是2.5块，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很多欧洲的事情都会用纸包一个点食物，然后让你可以随时带走。 语言是这样的贫乏，如果是我，我会说把它包装成这个外带包装，是什么？刚才怎么说？外带口袋啊？不对，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外带的东西嘛、 我发现了你的语言并不频繁 take away 对，就是这样小小的一揪你就可以拿着走、然后一边逛市场一边就可以吃， 随走随吃包装 啊，行，我觉得还是你厉害 随走随吃庙会装怎么样？好，你可以在发现在欧洲卖火腿啊奶酪这些地方都可以有庙会装的食品， 是不是特别的亲切？ 真的每一个大概有2块5-4块，应该就体验装。 对， 然后你买一这个品种，当你拿不准的时候不要买太多，因为它不便宜，对吧？ 对，是 买一小块先尝尝，觉得哪个好再回去买一个大块的回家。 是这个，而且在那个菜市场里边呢就还有像各种全世界各地的这个食物，它都会有，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边对泰国菜啊什么也都特别感兴趣，所以还有一个档口，就是一个泰国的一个档口，就做各种小食啊什么的，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吃。 我也感兴趣。 然后完了之后，它里边再往里走，就还有各种海鲜的档位，所以我传过来的这个照片里面也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手拿，它是拌着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冷盘。 我正想知道这小盒多少钱啊？ 这小盒很便宜吧，好像也是几欧吧。 哇，好多 的大虾， 好 有一些五欧，对吗？ 对， 好多的大虾， 很多大虾，然后还有那个鱿鱼啊，我特别喜欢吃鱿鱼，我是鱿鱼的这个忠实爱好者，所以看到这个就特别喜欢。 拌了甜酸酱， 然后他又那个，他就特别大方，把一整个柠檬啪切开了以后，就给你半个柠檬，咯挤。 我想知道你挤上汁儿的时候是腰过分量之前还是腰过之后？ 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不腰分量，他就是随意给你，就是盛满这一碗就是。你看它 很容器大小， 对，它后边不是有这个大盘子吗？这个大盘子里边是它很早就已经调好味道，然后准备好的这样的一个小食，然后它就可以盛起来这样一盒，然后一盒就是5欧6欧。 那你可以跟他说我喜欢鱿鱼，你给我鱿鱼多一些吗？ 不会西班牙语我只能跟他指指点点 你知道吗？你在玻璃外面一指一大片 他可能觉得说你要5盒。 哇，这个照片看上去真的有点饿 啊！真的挺好吃，然后你又是酸酸口的，就特别开胃。 又要互相伤害了，一到这个点儿，你知道吗？出去玩， 现在已经晚饭点了哈。 对， 讨厌 饭点说吃嘛。好，这个是刚才提到的西班牙哪个城市来着？ 这是在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 啊，这个菜市场的名字叫做波盖利亚市场，大家可以这个搜索一下，反正苗山待会儿应该也会放出来在微博上。 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其实西班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会做饭的国家。西班牙菜在世界上也是相当有名，尤其欧洲来讲比较擅长做饭的一个是意大利、法国，然后就是西班牙。 对， 而且比起那两个国家，我觉得西班牙呢应该真的是在于法国、意大利之间。 提起意大利的吃的呢，它比较，比如说你手上可以拿披萨，就比较其实像街边摊一样 随性一点， 对吧？ 嗯、 法餐呢又离我们好像远了一点，有距离感，高不可攀，一定是今天一个正式的场合才会吃到的饭。 是， 那西班牙餐就介于它之间，又会觉得很舒适、休闲、很放松，可以和朋友们聚一聚，同时这个菜做的还挺有品质。 嗯， 比如说西班牙的 tapas。 对， 虽然到今天我也没去过西班牙，但是在北京西班牙馆子里尝过无数啊，包括在德国馆子尝过无数次西班牙餐厅，每家餐厅都有自己的 tapas。 是的， tapas 是一种西班牙的冷盘嘛，对吧、嗯、就是开胃冷拼，然后呢有的一家，比如说我是海鲜店，我们家海鲜丰富，那我就可以拿鱼肉啊虾肉这些海产品做成一个海鲜 tapas。 那如果我们家就是小菜做得好，我可以用什么拌茄子呀、拌木耳，哎呀，说的跟川菜似的就可以，反正是用一些蔬菜调味儿做一些蔬菜的 tapas、 嗯、 当然也可以用一些以这个猪肉啊为主的香肠的萨拉米的 tapas。 嗯，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 tapas 有名，但是你在西班牙境内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小馆，就会尝到不同口味、不同风格的 tapas。 对，是的，是的， 嗯。 而且那个西班牙，其实就是它真的好吃的特别多，就 tapas 那个种类也特别多。我记得那个西班牙使馆每年也都会办这个是美食节还是什么，然后在那个节日上就会邀请咱们旅游圈里边好多小伙伴过去、嗯、然后每次都特别希望我能去参加那个活动，有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一定不会错过那一次的活动，因为能吃到好多那种 tapas 就特别好吃。 哇、 嗯、然后我刚才也在群里边放了一些这个照片、 嗯、 这个照片是我在西班牙期间除了逛菜市场以外还有一个招数，叫做跟当地人学做当地菜，就吃到什么觉得好吃的就赶紧请教我的西班牙的那个朋友，他妈妈特别会做菜，然后就跟他学习了一道到两道这个西班牙菜。这是，哎呀，我也在咽口水，怎么办？ 好，你先说，想看到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哎，让我看一下你放出来的这个第一道。 不，你就说吧，我来挑选一下。 啊、行，那个我先说一下西班牙，就我吃到的这一次的一些 tapas 的这个分类哈，我觉得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炸。反正在那个巴塞罗那似的，他们特别喜欢用炸这个招数，这个做菜的烹饪的这个技巧哈、 嗯、 所以就会有炸小鱿鱼啊，然后会有这个炸那个就是小鱼，然后还会有那个特别喜欢用那个西红柿，我们叫番茄，他就会用那个番茄切那个法棍，然后在法棍就把生番茄，我们是涂一些那个像什么奶酪啊、 嗯、 奶油啊、果酱啊、 嗯、 人家是特别是用新鲜的番茄切对半了之后直接抹在那个 法棍上。好，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啊，听上去有点恶心的法棍上面， 然后再放那个橄榄油。 就这张图片 啊，这虽然看着有点恶心哈，但看着虽然有点恶心，但真的很好吃，你可以回家自己试一试，就是最简单入门级别的西班牙食物。 这个是橄榄油加新鲜的西红柿剁碎汤。 嗯， 是吧？ 但是它那个法棍切完了以后，它是刚刚烤热过的，就特别脆脆的，然后上面又有新鲜的这个番茄汁，我觉得挺好吃的。 因为这个法棍烤得好的话，它的表皮非常的 脆 焦脆，然后呢中间呢又比较奶香味十足、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里面是有点湿哒哒软软的，外面的口感酥脆，那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不同的口感。 嗯 啊，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刚才 我在每一家店吃东西点 tapas 的时候基本都会有这道菜。 嗯， 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擅长。 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炸物我们也看到，你发给我一张图片，这是炸什么鱿鱼吧、 啊、这是炸小鱿鱼，他们有两种、嗯、一种是这种小鱿鱼，就是鱿鱼 baby，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大的超级大的那种鱿鱼，那就切成一段一段的，这个鱿鱼 baby 很好吃。 这是椒盐的吧？ 啊，对对对。很好吃。 我看到了椒和盐。 对，然后还挤点柠檬汁上去，完了也很喜欢做那个土豆，就把土豆放在油里边炸，炸完了以后放那个蛋黄酱， 就这个万恶的土豆蛋黄，哇，你知道吗？ 热量巨高， 这一盘子无论是土豆还是油炸还是蛋黄酱，全部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胖。 是，但我这次从西班牙回来瘦了一斤，有可能是早上撑和晚上撑的区别。 如果你不试这套菜，可能你本来可以瘦三斤，对不对？ 也并不是没有这个道理哈。然后那个再说一下，我不确定这道是不是 tapas， 但是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他们常点的一个菜，就是它是炸土豆和那个 和煎鸡蛋加上火腿的一个组合。 我看看啊，是这个 啊，有两个，一个是我在餐厅里吃的，它那个火腿比较少，一个是后来我们自己家做的，学做完了这道菜，火腿就比较给的比较多， 应该是这道菜 啊。对对对，这是我在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家里边，然后跟着我西班牙朋友的妈妈通过那个手机连线教学学会的这道菜，是因为前一天我们在这就在那个 Menorca 的那个岛上，前一天我们在岛上的一个餐厅吃完了这道菜以后特别喜欢，然后我觉得这道菜挺容易的，我就赶紧求助他的妈妈，然后让他妈妈教我们，后来发现这道菜就是各种热量的集合，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在那个橄榄油里边炸一下，炸完了以后捞起来，然后再给热一热，就是非常好吃，因为它油大嘛。 好，刚才说家庭号就比那个餐厅的要大号一些，咱们看看家庭号是不是这个，还是单面？ 这是餐厅 的，刚才那个 是，这是餐厅的。 对，你没发现我家庭号里边放了好多火腿吗？因为一点都没省。 火腿的分量决定了， 因为主要火腿贵嘛。 我很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有点像毛血旺。 哎，这哪个？ 就这个， 我刚才好像也看见了，好像、 啊、对， 过了。 这也是一道他吧？这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同事，叫女神，他最喜欢的，就是他说堪比北京的那个卤煮， 是不是看着像毛血旺吗？ 对， 它 里边就是各种是有一点点微辣的一道名字我并不叫不出来，因为并不懂西班牙语，但反正它就里边有各种内脏、牛杂啊什么的。 哦， 它也是很道地的一个西班牙菜， 很道地，很道地， 很好吃。 所以说，中国人如果去西班牙玩，并不会觉得饮食上有任何的问题。 西班牙菜其实挺对中国人的胃口， 特别是北方同志的胃口。 对，下次点就说西班牙牛杂，是不是？ 对， 图拿出来。 然后这一道很好吃，因为它那个酱汁儿也很好吃。 哎呦，真的，这节目做的太难受了，一边咽口水，一边还得连线。哎，我刚才看这张图片滑过去了，这就是那个鱿鱼 baby 的另一张图片，对吧？ 对，这是在那个我每到一家店都会去点那个鱿鱼 baby， 假装自己是美食家去品评各家鱿鱼 baby 炸的好不好吃。 中文正常翻译叫鱿鱼仔，对吧？ 对对对。因为我那朋友跟我说啊，你要点什么，然后觉得我像是西班牙人一样，我说我哪知道我要点什么，他说那你要吃什么，我说上回吃的那个鱿鱼 baby 不错，然后所以我们 这趟旅程的一个固定词汇， 对对对，一路都在叫鱿鱼 baby。 然后西班牙来到之后就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火腿加蜜瓜这个组合。 哎，是这个是我带回家之后的那个火腿。 哎，这个火腿有点瘦，但是我想这口感呢 啊，这个火腿还挺好吃的。这个火腿应该是那个叫什么伊比利亚黑猪。 哦，是伊比利亚黑猪啊。 对，就吃那个橡木长大的。 很贵吧？ 嗯，不便宜，应该是市场里边最贵的，一包13欧，13欧应该是100克吧？ 哦， 100克才，那就是几片？ 对啊， 对。 那这个是多少啊？ 你这是一包就下去了？ 这是一包啊。然后 13欧， 然后这个还是我。这就是还是不是品牌的，就是他是我托我那个朋友妈妈，她是去当地菜市场，然后现切，切完了以后现包，没有任何的品牌标识。我觉得人家也特别实在，这么贵的他也不给我品牌标识，我送人的时候我只能不断的跟人重复说这是贵的。 就是拿那个倒三角形的纸包起来的包装。 哦，没有，人家是那个因为要带回国内，所以 塑 封的， 塑封， 对对对， 真空的，抽真空。 但真的挺好吃，就有觉得没有买的够多， 色泽真的很好，你看油亮亮的， 就很好吃。哎呀，咱这个盘子也很有讲究，这盘子是我旅途中逛市集带回来的。这是在那个英国，我在湖区玩的时候，有一个小镇，在湖区边上叫 Apple Bay， 就 APPLYBY。然后这个小镇，因为我是搜那个地图的时候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搜地图发现旁边有个 Apple 什么的，就觉得啊，天生注定这地儿是 我的。 哎，就跟你知道吗？就跟德国有个城市叫 Augustburg 是吧？我就觉得那城市是我的，因为我是8月份生的。 你说的对， 很勉强。好，我们下看这个啊，这个可是西班牙大菜啊。 是，这是在西班牙朋友家里面妈妈做的。 哟，就是家里做的。 对，然后这个其实 他们不是叫什么海鲜饭，因为它是用面条的。其实他们底下那种主食会用各种不同的主食的材料，对，可以替换。嗯、所以它那个海鲜饭有一个海鲜饭的名字，面条呢有一个面条名字，但总体上这个制作方法我觉得都是差不多。我偷偷看了一下它怎么做的， 我个人觉得面条更好，因为它入味 很好吃，很好吃啊、 嗯。因为说实话，这个西班牙海鲜饭的这个米，他们要讲究夹生，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稍微有的很多人是吃不惯的 啊、 嗯。但是面条就不一样了 啊。嗯，然后那个， 你说说怎么做这件事 啊？这个就是他就先把那那些这个海鲜啊，那个就先海鲜是分开做，它是那个这个贝壳类的就贝壳类归做，然后虾大虾的话就归着大虾做，然后最后他再炒那个面，等面炒的差不多了以后，他就把各种酱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放进去，然后再把那个之前炒完的虾和那个其他的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再放上去，然后再热一热，然后一直是用这个整个这个做海鲜饭的大盘子做的。嗯， 我想说的是跟我猜的是差不多的。 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 先分类再摆盘， 对对对对， 再烩在一起， 但是就是很好吃。然后我在他们家没有盯住，就并不是很矜持，吃了两盘， 哇塞、 嗯！然后那天的那个烩面吃饭也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朋友那个他的爸爸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党员，然后他就特别喜欢中国的共产党员，然后我去了以后， 强调一下是一个西班牙人， 对对对， 然后是一个党员， 对， 哎呀，反正就是。你就上人家蹭顿饭吧，还蹭了个横的，是吧？ 啊，是吃了好多。 吃过饭之后得消消食儿，那就提到了西班牙著名的饮品了——桑格利亚。我看这个照片应该是桑格利亚， 对，桑格利亚非常的，就他们在超市里边就有现成的那个做好的那个桑格利亚，一大桶一大桶的，你可以买走。然后这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店里边。然后他们做的就是做 tapas 特别好吃的那家店，然后里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呀，然后 sangria 的那个酒，然后再会有各种冰块，然后一上来都是一大壶，你能隐约看到后边那个这个玻璃的这个装饮品的这个大壶，就跟咱们那个喝柠檬水啊什么那个差不多。对， 嗯， 然后一上就是这么一整壶，然后 再分装， 对，再分装倒开、嗯，然后都会有配上柠檬，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问你说你要配柠檬还是要配那个橙子，他会用两种不同的啊、嗯， 真可怕，你知道？说到西班牙，我觉得整个要饿疯了，我已经 能很那个深切的感受到我胃的呼唤了。 主要是十一刚去，所以记忆特别的 新 鲜啊、对，就容易饿。 然后西班牙这次你待了多久啊？ 我待了不到十天吧。 除了美食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 啊？就觉得说其实能玩的地方特别多，我这次都没有去著名景点，就觉得特别遗憾。那个、我去了，我路过了米拉之家，然后路过了那个巴特罗之家，然后坐车的时候路过了那个圣家堂。 你基本都 是一个景点都没有去吗？ 主要因为我这次主要是那个出差加上拜访朋友，所以呢那个我就没有那个安排特别多的这个行程。然后在那个岛上的时候，就是那个 Menorca 岛的时候，我倒是特别愿意推荐给这个中国旅行者，因为去的人特别少，中国人也有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是九月中下之后十月了嘛，就是游客也都没有了，就是他们本地的游客也都没有，所以岛上特别安静，人特别少，但是又没有那么冷，因为它是在地中海地方嘛，所以就是气候也比较好，然后天气也比较好，当对着那个窗口一边看着那个海岸线上那个礁石被海水拍打的时候，然后一边看着海鸥在那边飞来飞去，然后对着这样的风景干活都特别卖力。 到后来落点是在加班是吗？ 也没有，就是真的挺开心。我觉得就换了一个地方，然后待着就特别好。 我觉得基本上你怎么觉得除了好吃的，其他都错过了，是不是？ 就是好吃的是一定不能错过，不然你就浪费了你去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认真对待这个国家的精髓。 那怎么办？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玩了。 你不喜欢吃是吗？ 我对美食没有那么的强烈。 你看身条你就能知道咱们俩和他的区别你知道吧， 不要这样拉战队， 不是，是真的。我有时候同事经常会评价我说，你这么吃还是现在这样，你真的控制得很好。 嗯，因为我对我不知道，可能自己对食物的敏感度不够高。就比如说我有个特别爱好美食的姐姐，她可以跟我分享同样一盘食物那个口感的层次，我就就一个冷冷的回应，她就觉得说你太浪费了。 对，好，你浪费好东西啊。 下个时段听听你到时候去德国圣诞市场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圣诞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吃东西，谁会去买，当然也会买， 也会，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买回来的也是吃的。我们再想看看她到时候怎么逛。 好， 下个时段和大家继续相约，这里是 FM98.2 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 白金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破合，开进了失落。开往白金的火车向北沉默的时钟，开往白金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都装作很快乐，重蹈覆辙。开往白金的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

好嘞，那个我正好，其实本职工作那个所谓的本职工作，我是一个买手。这个买手呢，就是其实呢，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发现，然后找到当地一些好玩的东西介绍给大家，就是我现在可能在做的一大块的事情。那这我连着两年在冬天，就圣诞节这个期间去了欧洲，去了国外，去了包括德国，其实最主要是德国。 嗯，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那个，不知道怎么着，就是德国是整个算是圣诞市集的一个发源地吧。 对 对对对，最原始最正宗的地方。对，所以第一次去的时候你稍微查了一些资料，对，但是也没有那么了解，我还是希望说有一些框架的知识，但是更多可以到现场去发现去了解。 嗯， 所以到那之后呢，嗯，以为说那个圣诞市集要去找，但没想到我住的宾馆就第一次去到柏林， 出门就是， 对，那不就是个圣诞市集吗？对，他其实那个他直接写的就是 city， 在那个柏林的动物园那块区域。 啊、哎呦，你住的这个实在是太好了， 真的吗？ 区域， 对你那个，我跟你说，租那块地方，整个是所有的公共交通的就是中转站，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它是一个，比如说我无论坐几号线，蓝线、绿线，你 都 要去 那 儿， 对， 都要去那儿去转，才能换别的线。 但因为第一次去，你大概不知道，就说那我找一个相对中心的地方，好去到各个地方嘛。所以就第一年是无意中找到了那儿。 住的哪儿 ？Intercity 吗 ？Intercity Hotel 应该是 我猜就是那个。 OK， 然后就一出门就发现，哎，就有一个圣诞市集，就才发现，就是说这个其实。它不像可能我们前面聊到一些跳蚤市场或者一些二手的市集，它可能在星期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那个大家会聚在一起，而是这个德国圣诞市集在德国这个圣诞季就可能11月底就开始了，到12月有的是在那个 Christmas Eve 收摊， 嗯， 有的会到跨年到1月1号这样子，所以在这一个月其实你整个城市都被很浓很浓的节庆的一个氛围给环绕着。 嗯， 对，所以就像圣诞节你刚才已经提到一定会去吃东西，但我觉得那个吃啊，像大家这样我不知道那比喻合不合适啊，就是比如说你去到商场它有食阁，就它可以吃得很随性。 嗯， 对，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在 Zoo 在 City 的这个圣诞市集，我就觉得你走过去就是大家，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门，就是需要门票啊需要什么，就直接走进去了，然后你可以逛小摊儿，然后呢就觉得哎，下班那个时间点，因为它不是周末嘛，就每天都有，你就下班了，或者是你真的路过，冬天又很冷，哎，来一杯热红酒，然后吃一份香肠或者吃一份那个汉堡夹。我其实对那个不好意思，对 什么 对食物的描绘特别的匮乏。 没事，你说我们俩帮你补充。 没问题。 对那个，就是德国有很多尝试有加酸菜的嘛，是酸菜， 对对对 ，sauerkraut 啊， 对。就是你会觉得像一种很家常但是被放大了，然后放到那个街头市面上，然后你也不用专门回家做，然后来一份在那吃完，大家跟朋友聊个天，然后再回家，就像是一个非常日常的过程。然后 在柏林还有特别的香肠吃法，就是尤其是热狗的吃法，其实是柏林比较盛行的。 对对对，是。 而且他们经常是一欧元或1.5块一个很长的香肠夹在面包里面。 哎，对对对对。 然后涂上那个各种这个蛋黄酱或者芥末 酱， 对， 挂在摊口，你自己去 挤。德国的芥末是咸芥末酱嘛？对吧？还有那种辣根酱，还有菜根酱， 还有那个番茄酱，其实也是，就是各种酱，红的、白的、 黄的那个芥根叫什么 ？Obst， 他们怎么说？有一个就是半香肠的特别的那个黄的酱，除了芥末以外，里面可以咯吱咯吱的那种。里面反正是有一种东西， 我发现你比我更了解这个德国的食物。 我是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 发现了， 我都没有吃到过这个。 就他们应该叫一个辣他们 什么什么 Rosa 是吗？ 不是 Rosa， 他们就叫哎呀，我忘了那个德语怎么说，反正它里面你能吃是咯吱咯吱的，就像浆一样，类似这样的东西，它切成沫沫，然后和酱和在一起，所以别的酱你口感是就是酱，就是 sauce，但是它那里面是咯吱咯吱可以咬得出来， 就还有嚼劲， 对， 就带了东西了， 对，然后是黄色的，然后他们会配香肠， 我非常确定我没有吃到。 我发现这点我也没有吃过， 而且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柏林要么是热狗吃法，还有一种就是把香肠切成片，然后用这个番茄酱和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然后加一下热炒一下。 嗯， 因为在市集里很多它是一个大的锅，就真的炒好，然后分成一份一份的大家去分享那样子。然后 OK， 所以在这个就是它偏街头是边，就是你可以随意走进去的，它食物会比较多。然后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发现小东西，所以在这个市集里就会是一些更多偏向于圣诞期间你用来家里装饰的东西。 嗯， 对。 好，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哪个地方的圣诞市集呢？我们这儿有几个文件夹， 先找一下柏林有好几个圣诞市集都可以说。 刚才说的这个应该是威廉纪念教堂圣诞市集。 哦，那个是有点沉重，所以我没有把它 的。对对对，我们讲点开心的。 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说，我正好住在那，然后一转身遇到这个。对，然后 咱们说说亚历山大广场吧，它也是柏林的，对不对？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把亚历山大广场里面的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其实我在亚历山大广场就是特别匆忙。对，我们待会儿继续说玉林广场，那个是我最熟的一个。 广场不错。 这个首先看到的这个，哎，这应该是一个卖啤酒和香肠，因为它是转着一圈，四个窗口都售卖。 是 啊，是 因为我对亚历山大广场应该很深，就它是一个商业中心区，然后你旁边都能看到所有的写字楼、商店什么的，但是它整个市集就嵌进去了。然后它的市集还分了两侧，中间就是穿梭的那个黄色车身的电车，然后包括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地铁站口也都在这个市集里。你会觉得特别方便，就他们都在非常市中心的地方。据我了解，应该是德国圣诞期间在柏林就有60多个的圣诞市集，它其实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对， 因为柏林确实面积比较大， 对， 然后它市集也比较丰富。你看第二张图片，就大家中间有个火盆，然后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 因为已经挺冷的了，对， 很幸福。 对， 你知道，无论你多冷，要了一杯热红酒之后，你就不知道外面的温度了， 是的， 度数挺高的。让我们看第三张图片，这应该在乌班，在哦，这正好在 Alexander Plaza， 对 Plus， 在这个乌班的一个车站地铁站门口 啊。 Alexander Plaza 就是交通比较方便嘛， 是、所以我就想说，当时遇到这个就觉得，哎，它不是在一个不好找的地方，大家地铁口一出来就直接进到一个市集里面，可以去吃、可以去买，可以去逛。 其实这个地方除了在圣诞节期间，平常的时候它每到那个周末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 市集 摊位啊，对，然后会有各种这个艺人的表演啊什么的。因为它还有不是，我不知道那个苗山还记得，它有一个那个下沉式台阶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好多人他就会坐在那个上头，然后中间就有人在那表演节目， 那简直就是一个文化大舞台啊！ 啊，对对对，我有一次在那儿看人表演这个魔术，看了半个多小时，就特别开心。 我不敢看那么久，我怕他管我要钱。我们来看看刚才阿 K 说他比较熟悉的玉林广场， 对，我最熟悉的是玉林广场圣诞市集， 很漂亮哈， 看一个夜景是不是很美？玉林广场的位置在哪里？ 玉林广场其实在德国也是非常中心的一段，它在菩提树大街的中下段。然后呢，因为它是就是所谓广场，它其实我们哎，现在大家能看见图片对吗？ 对啊， 我们图片的右手边这个建筑是柏林音乐厅。 哇， 对，然后音乐厅的两侧是两个教堂，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法国的，就跟文化有关，我们就先后面的故事太多了就不说了，就等于说被这样一个三个典型的建筑环绕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广场。对，然后在圣诞期间也是11月底，它会一直持续到跨年的时候。对，就像有的市集是那个圣诞前夕就收了，因为它在那个广场的中间是有一个表演的舞台的，所以这个广场也是我当时就是哎，你自己随便走进了那个 City 的圣诞市集以后，突然发现这个不能随便进，因为它需要门票。 哦， 它需要1欧元的门票。哦，就有个大叔，就是一个身穿西服的保安在门口。 它这个地方收钱的原因是什么呢？ 里面的内容更丰富，质量更高， 值得拥有。 对，因为我觉得它的丰富可以各种层面吧，就除了可能我们在街头遇到的那种所有的吃的玩的都有以外，它有一片专门的就是那个木屋搭起来的一片区域，应该是2到3片这样的木屋，然后有两侧的，它主要是餐厅，所以餐厅是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锅饭的，它是真的你可以坐下来喝，用高脚杯喝红酒的那种餐厅。 wow。 所以是消费并不低的，是有专门就是很好的 waiter， 很好的服务。 现在我 就理解了，它嵌入在里面。对， 现在我理解为什么要收费了，其实就是告诉你这里贵。是不是 你可以选择就是在外面那种没有在木屋区域里也是有热红酒有香肠有很随性的吃的地方，你也可以呀 step in， 你去到那个餐厅里面，它其实就是市区一些比较高级餐厅的圣诞市集版。 哦，浪子版。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看刚才这张图片啊，这个是应该教堂，是不是教堂的侧面？ 搭了几个小白棚子，上面写着 Weihnacht， 就是圣诞市集的市场，应该是我们会有演员。 对对对，这就是入口的入口处。 草板是什么意思啊？ 神奇， 神奇， 它 草板是神奇的意思啊？ 对，所以其实德旅局他给到的资料是玉林广场就魔法圣诞市集，类似是这样的说法的。 哦、 对对对。 这么帅气， 嗯， 哎，我看你拿的这张票应该是圣诞市场的票啊， 对， 2016年， 对对对， 哎，2016年，2016年的圣诞节我也在那里， 真的吗？ 对， 你们可能有一瞬间是擦肩而过， 不知道在哪个， 但是我没有在柏林，我是在西南边，就是巴福州和拜仁州，我是11号一直到30号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当时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也是自己， okay. 但是。我是想说那一时间段我们就在它的南方和北方 有一种空中的行人感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德国的圣诞市场你会为了喝热红酒把那个杯子不退掉那个押金 是 然后 我就带回来了一个 对 嗯， 我收集了好几个不同的圣诞市场因为上面的图案都不一样 是而且它每一年的设计都会变 我记得16年的圣诞节我去了那个叫什么来了纽伦堡的圣诞市场因为纽伦堡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我15年去的 真的然后16年那天正好它发行的杯子上面全都是圣诞市场这里起源100周年纪念、 啊、 所以杯子上都有100周年 纪念意义我带回来那个是德累斯顿的 哇德累斯顿我上个月刚刚见就是很美真的是很美 发现有些嘴角的 然后下一张图片是白天的样子因为还有个舞台还会有一些表演、 对我那天到应该是下午4-5点左右其实柏林冬天很多的时候看起来是阴郁的我觉得这表演很棒它其实分就有点像类似音乐节可能每个舞台会持续个40分钟然后过一段就换一个表演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管乐的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是 a cappella 的 嗯， 所以他会下来跟下面的观众互动对让你融入到那个氛围里 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德国姑娘在买一就是 圣诞的装饰 过新年的一些装饰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有点就是有点像在那个过年前过新年前你需要去布置家里 大采购 对对对对去采购一些好玩的东西偏手艺感的东西 这张合照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玉林广场里不是有几个木屋嘛然后有一个其实是专门 for 手工艺人的 嗯， 他们是很多就在现场在做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是我遇到的一位夫妻然后他是这个大叔非常非常喜欢木头 哦， 所以这摊上所有的笔都是他自己做的 哦， 他就是从小他其实出生在那个应该是德国跟奥地利的边界然后就是家里可能住在山林里就从小跟木头一直在打交道但是也确实在就是后面工作以后也是正常在职场或就是待了好多年、后面觉得说不行还是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对所以就开始做手工笔他其实每年他没有店铺他每年只有圣诞市集出来摆摊 哦 对然后等于说他有一个网站你可以跟他预约就他也没有任何的摊位没有任何的平时能够看到的地方就是你可能因为市集认识他们然后如果你想再找他给你做笔的话你就可以发邮件跟他们预约而且你是可以带自己的木头去找他的比如说他有跟我分享过有客人比如说带了就是因为欧洲很多房子是木头的特别是比较早的可能家里那个木头房子要拆了他就很舍不得就把那个台阶的一块就带着去找他就说你帮我做成一支笔 好有纪念 对还有什么外婆家门口的树然后外婆已经去世了所以就把那个树枝哎带了一个去找他去做成笔 哇手工匠人 对, 对他就是纯手工就现场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木屑飞扬我今天那个照片我可以待会再分享给你、他是可以在现场去做这些东西 太帅了 对 生意一定不错 特别有温度吧 他这样也不需要摆摊儿，真的他是把品牌做起来IP 有了 而且他无所谓就是其实因为我因为只怎么讲本职工作的关系我其实想跟他能不能说哎，达成一个合作然后带更多的笔回来 对, 对 他 say no 他说我们两夫妻上半年就是旅行的就每年的上半年旅行然后下半年为了市集我们会集中去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摆摊他需要比较多的笔对然后去集中的工作拍照为了这个市集因为那个笔他每一张都有给他附一个照片然后他都会亲笔签名去介绍这是什么木头然后它配了什么样的金属件 对， 哇，这就是我们照片里看到的夫妇俩， 是 游戏人生的夫妇俩， 感觉就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嗯，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赶紧抓紧时间说一下最后一个要说的这个最美的事迹。你记得吗？你说这是最美丽的地方是哪里？应该是 夏 洛滕堡宫。 对，它是其实是一个宫殿。我觉得美是在于它正好市集就在这个宫殿前的广场上。其实这张已经有一点点可惜了。我16年去的时候，它正好在修建， 但是上面的字迹非常的感人，因为正好是它这里开放10周年，而且这上面的字我碰巧都认识。 太棒了！你要不要读一遍？ 啊， 我当着你一个学德语专业的人，正好念 ，Zin。雅和 Weinach Market Schloss Charlottenburg 啊，很棒 很棒。 真的吗？ 给你鼓掌。 哦，这个你看，首先它是依照宫殿的广场建了一个世纪的广场， 对对对， 所以在气势上它就压倒了其他的那种。 对，它的背景特别棒。 嗯， 哇，你看这个，但是气氛还是那么的热烈和舒服。 对对，因为夏洛滕堡宫其实是柏林现存最大的一个宫殿。对，然后我其实2年都去了，第一年去的时候太晚了，10点钟快关门了，然后所以第二年这些照片都是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大概在傍晚的那个时间，对，反而是而且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就觉得大家都年轻人都出来过周末了， 嗯， 对，然后来到这个市集里去分享食物啊，喝热红酒啊， 嗯， 对， 你看这道菜里面烩蘑菇多香啊， 而且都是这么大锅的，我觉得反而特别有食欲， 对，非常， 因为很冷， 对， 然后它那么大锅又热气腾腾的， 对，主要是那个热气腾腾在把香味给传出来。 我没有在意美食，但我特别在意那个氛围。 说出来了我们的中国味了吧？还是喜欢凹菜是不是？ 就觉得在那个氛围下你就很想品尝，就可能我真的 你这么不爱吃的人都想品尝了。 对， 哇，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试一下 这个是什么？离得好近啊！这是一个木头上面烤着的什么东西？ 什么？ 应该是熏鱼， 是鱼，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因为其实 OK， 又回到自己对美食的匮乏，就是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其实夏洛滕堡宫这个圣诞市集对美食的种类是最多的，就可能还有阿根廷啊，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 美食的特色。哦，这道菜我真的没见过，这个 是吗？ 但这肯定不是德国菜， 我肯定不是， 我不是， 就我这个拍下来纯属好奇啊， 我看着也很好奇， 就像是一个烤鱼哈。 对， 嗯，是鱼是鱼，但是说实话我也没有尝。 我们看最后这个小姑娘，哇，她是后面虽然他们没有大舞台，但是也有一些小的区域，有些表演。 对对对，因为这片区域足够大，然后 是个小男孩。 对，小男孩小男孩。 你知道圣诞市场对于德国人来说就是很神圣，因为那段时间是可以，他们平常有时忙自己家里的事儿，因为家庭观念很重， 嗯， 所以在这个市集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出来在一个地儿，就不用相约了，大家都在这儿可以喝一杯聊聊天，了解一下最近的情况，互相的可以社交一下，这是很好的社交的一个场所， 嗯， 同时这个小朋友们的天堂也会有现场像木偶剧啊，还有很多项目， 嗯， 小朋友们喜欢，同时他们会有一些专门的民间，这个怎么说呢，可能都是百姓，但是他们会自己组织一些小节目， 是 都是可能是免费或者是志愿者身份， 对对对， 然后来表演， 嗯， 因为在新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觉得为了这个新年的市场，我们全村人要为村里的这个市场做一些什么，是吧，我是这么理解， 嗯，就一直反正各种快乐和温暖的这种氛围就在围绕着你，嗯， 啊，所以其实说实话就路上呢很多东西是逛不完的，好的地方也是逛不完的。今天呢准备这么多资料可能也没有说完，下次有一个机会你们俩再来一趟，咱们把后边没说完接着说说。 好啊好啊好啊， Apple 的那个巴黎还没有说，是不是？ 没事，下回来说。 对，然后呢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准备了这么几首歌曲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这个是陪你到世界的终结，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想和大家分享更多可以在路上看到的全新的风景，有可能有些地方你已经去过了，但是你有可能错过了些什么，我们就希望呢让你知道，哪怕你很熟悉的地方也可以再重新去走一遍，去发现一些你以前错过的或没有发现的好地方。那今天再次感谢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旅行家 Apple 和 Aki 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他们的旅行， 谢谢大家， 希望以后机会常来哈。好，这里是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的苗山，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所有朋友们的陪伴以及线上朋友的陪伴。下面即将播出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即将播出的漫游嗨翻天，希望您继续收听喽。